不得偏瘫，半身不遂，啊，没有猝死的发生。哎，这是心脑畅通，是我们活得自在，啊，活得长寿的保障。那么第三通叫经络畅通。这个经络呀是气血的通道，是吧？经呢是气血大的通道，络脉呢，络是气血小的通道。经络呢向内连接着五脏六腑，向外呢啊沟通着四肢百骸。经络畅通有什么作用啊？决生死，调百病。所以经络畅通不仅是让人不得病的保证，经络畅通呢还是人得了病能得以康复啊，能够恢复健康的一个保障。那么单纯的讲经络呀可能很抽象，所以呢我们就把现代的慢性疾病啊被称为内外科啊，内外科的把糖尿病啊，把糖尿病拿来来给大家来举例说明啊经络疏通对糖尿病康复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由来，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不文雅的名字？哈哈，这病名里边带着尿，啊，原来糖尿病最早的发现是尿中有糖，是吧？有蚂蚁啊去舔食人的那个尿，啊，尿里边有糖分，所以蚂蚁喜欢吃。哎，这是糖尿病的名字的由来。那么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呢？哎，咱们给大家讲到了空腹血糖的测量，空腹血糖值超过了 7.8， 哎，你就进入了糖尿病的界限值了，是不是啊？那是不是有了这一条指标你就是糖尿病了呢？啊，不完全是啊，还要查一个什么呢？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啊，餐后两小时的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高过了 11.1 毫摩尔每升，哎，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界限值。所以什么样的人你是得了糖尿病的啊？要查血糖啊，空腹高于 7.8 毫摩尔每升，是吧？餐后两小时血糖又高过了 11.1 毫摩尔每升，哦，您就够了这个糖尿病的标准，是吧？那为什么血糖会升高啊？是吧？血糖高就得上糖尿病啊？是什么让人的血糖升高？这个血糖又是个什么东西啊？哎，在这儿呢咱们给大家要小结几句啊。首先呢来告诉大家啊，糖、蛋白质、脂肪，它是人的三大生命能源物质，是吧？在以往的健康知识讲解当中啊，我们曾经给大家提问过这样的问题啊，说人是什么做的啊？人是水做的。人体内的这个细胞水啊，包括游离水啊，也就是构成人体的水分子啊，要占到人体的总质量的1/3往上啊，也就是67%往上啊，67%往上。哎，这和我们这个地球一样啊，我们住在一个水的星球上，2/3是海洋啊，1/3是陆地。而人呢啊，人呢，哎，人体的水分子占到了什么呢？人的总质量的67%啊，人也是2/3由水构成的。所以我们常讲啊，饮水健康就关系到生命健康，是不是啊？我们要喝离子化的小分子的水， 哎，我们要喝什么呢？啊，温热的水。你体内的水分子有活性，啊，你这人就活力十足。啊，你老喝那个冰水，哈哈，啊，你就容易得过敏病，啊，甚至长结石，啊，甚至得一些什么呢？啊，稀奇古怪的病，啊，因为那个水寒了，哎，在体内就容易形成淤血，啊，淤血。今天呢，我们不是为了说水，啊，我们是要为了说糖尿病，啊，糖尿病。那么人体除了水之外，人还有很多的有形物质，是吧？我们的这个肌肉啊，骨骼呀，皮肤啊，毛发呀，是吧？那这些都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呢？哎，它由蛋白质，啊，蛋白质，啊，由碳水化合物，是吧？还有什么呢？还有脂肪，啊，脂肪，啊，还有无机盐，啊，无机盐，骨头里边有钙呀，哎，还有无机盐，是吧？所以构成人生命的物质啊，有水，有无机盐，是吧？有蛋白质，啊，有脂肪，是吧？还有什么呢？还有糖，啊，还有糖，啊，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啊，啊，还有呢，诸多的微量元素，啊，这是人的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的构成啊，生命的构成。那么其中能给人体提供能量的物质啊，我们说人的三大生命能源物质啊，是什么呢？哎，水是这个脂肪、蛋白质还有这个糖啊。大家记住啊，人的三大生命的能源物质啊，脂肪、蛋白质啊，还有糖。而能直接被人体利用的能源物质就是这个糖啊，就是这个糖。所以你是一个活人啊，怎么证明你是活人呢？那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活人你就得具备生命的什么呢？四大指标啊，四大指标啊。第一，你有心跳。第二，你得有呼吸，是吧？第三呢，你得有体温，啊，第四呢，你得有血压，啊，这是人的生命功能的四大指标，啊，这四条存在，说明你是活着的。而维持这四条的关键的能量元素就是血糖，啊，因为糖是人的直接能源物质。而那个蛋白质和脂肪啊，我们吃蛋白质是吧，喝蛋白粉呐、啊，喝牛奶呀、啊，吃鸡蛋呢、啊，吃豆腐对吧，这是蛋白。脂肪我们吃肉啊，我们吃肉啊，这些叫间接能源物质。啥意思？就是脂肪和蛋白它也是人的能源物质，但是你不能直接被人体利用，它要分解啊，在体内分解转换成，经过复杂的生物变化转换成血糖，才能维系你生命的能量，是不是？所以呀，测血糖为什么要测空腹的，还要测餐后的，是吧？空腹血糖它标志着你现在身体的一个能量基准，血糖过高说明你血液当中啊有大量的能量属于游离态，没有被储备起来啊，就好比啊你拿个手电筒是吧，这电磁让灯亮就可以了，但你一摸这手电筒麻酥酥的，怎么的，漏电，对不对？哎，所以你的血糖过高，空腹血糖过高说明你那个能源物质超标了啊，没有储存啊，没有储存啊，这是麻烦的事情。那么餐后血糖呢，是吧？人吃五谷杂粮，吃水果蔬菜啊，人吃完饭了胃肠要吸收啊，是吧？我们吸收住体内的物质，是吧？啊，有糖，有蛋白质和脂肪，是吧？它都要转换为血糖， 才能被人体利用。甚至多余的物质要揉这什么呢？哎，胰岛素把多余过高的血糖转换为糖原，才能储存到那个肝脏去，是吧？所以在你不吃东西的时候，哎，你体内血糖偏低，能量不够用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什么的充电。怎么充电？哎，还是有胰岛素把肝脏的糖原拿来分解成血糖给人体供能，对不对？哎，所以这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肝脏它就是个充电宝啊，就是个充电宝，是吧？哎，你多余能量了啊，储存到肝脏变糖原了啊，你能量不够了啊，糖原拿出来又分解啊，又变成血糖维系你的生命啊。而期间呢，就离不开这把钥匙，这把钥匙是谁？就是胰岛素啊，就是胰岛素，是吧？所以测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哎，就是看你那个肝脏这个充电宝它的充电好不好。哎，吃完饭后2个小时好了，我的血糖降到了 11.1 以内了，那说明你的血糖代谢很平衡，营养吸收很好，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了，是不是啊？多余能量储存起来了。而你呢，如果吃完饭后2个小时了，你血糖还13点多14点，第一个说明什么呢？你那个能量没有储存到肝脏去。而过高的血糖呢，又能形成血管堵塞，甚至过高的血糖人容易中毒，酮症酸中毒，容易肝昏迷，对不对？哎，所以这都是人的一个代谢的平衡啊，代谢的平衡，是吧？这是给大家讲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啊，它和生命能源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了解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是吧？说糖尿病人，是吧？我们千万不要吃甜的东西啊，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甚至好多糖尿病人把糖把甜味的东西当成毒药啊，这是极大的误区。换而言之来，我告诉你，你一丁点儿糖也不吃，你管给我吃肥肉，你脂肪吃多了，总热量摄入过高，或者说什么呢，你那个蛋白质牛奶喝多了，你同样到体内被分解成血糖之后，还会增高你的血糖值。啥意思？就是糖尿病别把甜味，别把糖当毒药，糖是人的直接能源物质，是吧？而蛋白质和脂肪是间接能源物质，而糖尿病是你的糖代谢出现紊乱了，是不是？它限制的不是你吃糖，它真正限制的是你的整个总能源的摄入。所以呀，听了我的节目，好多糖尿病患者开始吃水果了，是吧？吃中药丸，他也不用吃那个什么这个无糖型的了，因为糖不是毒药，你正常摄入不会得病，你过量摄入糖，或者你过量的摄入脂肪和蛋白质，你都会导致血糖增高，是不是？所以总的能源摄入过高了，你就会出现血糖增高，是吧？反之呢，糖尿病你过度饥饿，因为糖尿病是代谢紊乱，不但糖的储备出问题了，那么你糖的输入也出问题了，输出也出问题了。所以糖尿病人不但怕撑，你吃多了升高血糖，你饿大发劲儿了还容易低血糖，而低血糖是更要命的。哎，这是从血糖值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的角度来给大家说糖尿病。而血糖的摄入也好，吸收也好，储存也好，利用也好，这就是我们的经络当中气血在运行，哎，它的气血在运行。所以糖尿病的本质就是经络的不同啊，是你代谢的气血运行的平衡的不同啊，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 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人啊，那个目前叫终极诊断指标啊，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啊，糖化血红蛋白。先说健康值是吧，糖化血红蛋白啊超过7啊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对不对？哎，那么糖尿病患者你的糖化血红蛋白能够维系在 6.5%， 啊 6.5%， 说明你的糖尿病治疗理想啊，治疗理想。那么糖尿病患者你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了8啊，超过了 8%， 提示已经开始出现血管堵塞的并发症。那么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了 9% 甚至于 10%， 告诉你你就有患心脑血管意外的糖尿病合并症的危险，是吧？这是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低于6啊，低于 6%， 这就可以排除糖尿病，那是健康人群，是吧？这先把一组数值给大家做了啊确认啊。那下面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名词儿。什么叫糖化血红蛋白，是吧？说这之前说这个血红蛋白啊，血红蛋白大家不陌生，是不是啊？血红蛋白是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是吧？我们人吸进的是氧气啊，呼出的是二氧化碳气，而这个气呀在体内靠谁来运输啊？啊，不是靠水呀，不是靠血浆，也不是靠血小板啊，靠红细胞。红细胞它充满了氧气之后它就变得鲜红色，哎，鲜红色就是我们动脉血的颜色。等它参与完人体的新陈代谢，把这氧气代谢掉，重新吸进二氧化碳气承载的时候，这个血红蛋白就会变成暗红色啊，暗红色。可见血红蛋白是人的氧气的搬运工啊，氧气的搬运工。那么血红蛋白不但是人氧气的搬运工，它还是人能量的搬运工。那这能量通过什么搬运呢？就是血红蛋白和氧的一个结合度啊，和氧的一个结合度啊。那么血红蛋白和这个血糖的结合的比例就叫糖化血红蛋白啊，糖化血红蛋白。那当你血糖过高，持续过高的时候，那么血红蛋白和糖的结合率就过高，人的血就偏黏啊，偏黏啊，甚至会出现血糖过高的代谢的酮症酸中毒、肝昏迷的危险啊。这是给大家解释了糖化血红蛋白啊，糖化血红蛋白。那么说到这儿呢，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测心电图啊，或者测脑电图，我们知道人的心脑功能。因为我们每一个红细胞它都带一个负电荷啊，都带一个负电荷啊。打个比方啊，就像一个人提一个小灯笼，100个人、1000个人、成千上万个人，您都提着这小灯笼沿着一定的路线在走的时候，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灯的什么呢，不叫海洋啊，就变成了一条线，红灯笼全连到一起就连成一条线，像流动的什么呢，一个红灯笼一样，红线一样，是吧？那么同样啊，我们的每个红细胞都带一个负电荷，你带负电荷，我也带负电荷，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我们就保证了红细胞不会抱团，不会形成小血栓堵塞，是不是？哎，那每个红细胞带电量足，它就精精神神的，红细胞带电量足，它就能更好的带氧气和带糖参与到代谢。而当人缺乏运动的时候， 是吧？当人吃得过饱的时候，当人过度劳累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红细胞的电荷就会衰减。那这时候红细胞就跟喝醉了酒的那个人一样，是吧？晃晃荡荡，摇摇摆摆，甚至你搀着我，我抱着你，咱们扶着墙，来。结果呢，红细胞就容易什么呢？聚团形成血栓，甚至呢破裂，粘附到血管壁上，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什么止血反应的参与，还有血脂的参与，就很复杂了。而我要重点给大家说的就是红细胞的电荷啊，红细胞电荷。哎，它的电量会随着人的生命的什么呢？代谢啊，疲劳啊而减退。是吧？也就是我们常给大家说的那个自由基的堆积。哎，我们为什么补元气？我给大家讲了，给细胞充电，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红蛋白红细胞的负电荷，就是给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充电。我们的所有的血细胞都电量十足的时候，人就变得精精神神的，吃饭也有胃口，睡觉呢也踏实，哎，走道呢也精神抖擞，啊，这是人的外向，而内向就是你细胞体内的垃圾自由基清除掉了，细胞又恢复了原来的电量和电力，所以这是恢复元气和人体生命代谢之间的关联，是吧？西医叫改善微循环，改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啊？而中医告诉你，就是补足了元气。哎，就是你的元气的补充。所以补充元气有什么好处啊？它不是治病。哎，它就三个好处。吃饭香，睡觉踏实，啊，人走路有精神。哎，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经络疏通补元气的好处。那么元气足了，就能滋养五脏。哎，你的细胞带电了，没有垃圾了，它在脉管当中自由流动，不单是血液当中的脉管畅通，那么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组织液、淋巴液、体液、肠液，人体内一切可以流动的物质，它就都畅通了。是不是啊？排泄垃圾畅通，营养代谢畅通，哎，这是来给人的生命细胞供能，来补充元气，来让人消除疲劳感，是吧？让人精力充沛的关键所在啊！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啊。那这是给大家讲了糖化血红蛋白和细胞带电之间的关系。啊，细胞带电之间的关系。所以糖尿病病人，哎，为什么越吃饭越饿？哎，道理是你吃的多了，你代谢不了了，反而增加了负担，成了毒素，反而会消耗你体内的能量来分解这些过高的血糖。哎，结果呢，越吃越瘦，啊，越吃越瘦。就像中医会讲的就是人吃饭的时候叫人消化食物，但你别忘了，是吧？人在消化食物的时候需要能量，这个能量需要人提供，所以人吃饭的时候饭也在吃人啊，这块不大容易理解啊，大家绕这个弯啊，人吃饭的时候饭也在吃人，人吃饭是人把食物消化吸收了，饭吃人是啥？饭需要人提供能量来分解它，所以叫饭吃人，消耗你的能量。所以呀，饮食要有节制，这是我们养生界所倡导的。为什么要有节制？哎，就是刚才那句解释，是不是啊？人吃饭，饭也在吃人，多吃多占，胡吃海塞，富贵病提前完蛋的结果是啥？不是你中毒了，是你吃的太多了，你就需要再多的能量去消耗它，而你需要的再多的能量也消耗不掉你吃进去这么多的营养的时候， 这些营养就成了毒素、垃圾、废物、废料，就会堵塞血管，是不是啊？就会产生什么呢？毒害，就会产生淤堵，就会产生动脉硬化斑块、血栓，就会产生酮症栓中毒，你就会伤及生命。哎，所以这是糖尿病要饮食节制的特点，是吧？糖尿病想康复，是吧？想恢复健康，不是说你吃多少药降糖，打多少胰岛素降低血糖的事儿，而一定要扪心自问，啊，问问自己，糖尿病怎么偏偏就找到我了呢？究竟是我的生活饮食情志，我哪儿犯了错误，把糖尿病给请来的呢？哎，所以思考明白这些问题，您的糖尿病就有了什么呢？康复的钥匙。哎，所以养生是什么？养生不是低着头糊里糊涂的吃药，糊里糊涂的买保健品。养生是问因改错。养生是对自我，是对疾病形成的一个认知。哎，知道错了，把它改了。这就是造健康的一个过程。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正在说糖尿病的经络疏通疗法，说到了空腹血糖是吧，餐后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是吧，我感觉很枯燥是吧，西医和数字的知识它就是铁，叫什么叫板上钉钉的啊，铁规矩啊，所以呢就没那么生动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很生硬啊，我讲起来也是如同嚼蜡啊。而中医呢，中医就不一样了啊，中医是以人为本的，是吧？那今天呢咱们就站在中医的角度，是吧，结合着天地自然啊，结合着人的吃喝拉撒啊，说说这糖尿病啊，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一问糖尿病先回家查族谱去了啊，遗传嘛，是吧，爹妈有没有糖尿病是吧，爷爷奶奶有没有糖尿病，我说你查他干什么，是吧，你就百分百的确定了你是遗传的糖尿病，请问遗传可以改变吗？是吧，你费了那么大天事就证明你这病不可治了，不治之症了，你那个努力不就等于零吗？是吧，所以啊，我们不能说这个糖尿病的遗传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人有糖尿病你不让他结婚，不让生孩子，对不对？哎，那么告诉大家啊，人啊，特别是咱们的祖先啊，我们聪明的中国人，我们都去努力的改变可以改变的东西，你不可以改变的东西你那个努力就叫白努力，是吧，方向错了，你越努力那你离目标就越远啊，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不到长城心不死，是吧，所以糖尿病研究遗传你就研究到牛角尖里去了，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吧，所以在这告诉大家，第一条我不反对糖尿病的遗传学说，那第二条我告诉你，你研究糖尿病的遗传对于治疗康复没有啥意义，是不是啊，瞎子点灯白费油，你白忙活呀，是吧，就像我们说遗传病，这人生出来娘胎里就带这个病，你怎么治，没法去治，那你还研究他干什么，无用功， 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金钱，是不是啊？那么第三个呢，又说到了这基因，是吧？糖尿病的基因人人都有，所以说你就不用遗传了啊，人人都有，只不过是条件成熟了才能得上糖尿病，哎，而都有糖尿病基因，绝大多数人是一辈子不得糖尿病，没给你糖尿病基因成熟的机会，所以这才是我们养生的制药关键。那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呢？哎，我们文化给它概括出了三条，是可以改变的三条，是不是啊？所以什么叫智慧人生啊？哎，就是我们发现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这才叫智慧人生。哎，你说我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是愚昧的人生啊，浪费的生命的人生啊。糖尿病怎么得的啊？文化概括为三条啊。一呢叫吃出来的糖尿病啊。二叫累出来的糖尿病，是吧？三叫想出来的糖尿病。说这三条原因和人的经络疏通有什么关系啊？哎，别着急啊，我给大家慢慢道来，是吧？经络是气血的通道，是吧？内部沟通着五脏六腑，外部呢连接着四肢百骸，所以经络啊是人体气血畅通的保障。而糖尿病呢，恰恰就是因为五脏六腑的沟通出了问题，而糖尿病的并发症又恰恰是五脏六腑和四肢百节之间的气血流通出了问题。所以解决糖尿病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治好糖尿病还是预防康复它的并发症，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核心问题就是解决经络畅通、气血平衡的问题。哎，这咱们给大家概括的讲啊。那么在详细分析之前啊，还要给大家啊一个什么呢？叫一个概念吧，是吧？就是糖尿病是慢性疾病，是吧？什么叫慢性疾病？是吧？我常给大家举那个慢性支气管炎的例子啊。说我昨天呢着凉了，咳嗽了，咳嗽一天就好了，你说我能得上气管炎吗？啊，得不上。说天天着凉，天天咳嗽，一咳嗽就一个月俩月这么咳嗽，咳嗽好几年了，能得上气管炎吗？我告诉你，准跑不了啊，有可能气管炎得上了，有可能肺气肿都得上了。所以啊，这个慢性病的定义啊，我拿慢性支气管炎的定义抛砖引玉，咱们一会儿要引出糖尿病的中医学的定义，现代中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啊，可谓世界领先啊。好，先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定义啊。每年冬三月，哎，时间啊，冬天三个月，世界咳嗽、咳白色泡沫样痰、咳痰喘，咳三个月，连续三年往上，这就定了慢性支气管炎。我给大家细分析分析啊。首先，这个慢性病，是吧？成病，啊，就你做病，你最起码得三个月没好的病，这个病就坐下了。啊，叫做病了。那么做成了慢性病得三年啊，得病仨月，转慢三年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定义啊。这是我们通过举慢性支气管炎病的这个定义来说说我们中医对糖尿病的认识，是吧？我以前给大家举过那个假糖尿病的病例啊，有的假糖尿病啊被乱吃降糖药 啊，给治成了真糖尿病。啊，那话怎么说了？啊，叫假作真实，真亦假，是不是啊？哎，这是《红楼梦》里的话。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啊，真真假假，是吧？有那儿女不是亲生的，啊，你像亲生的一样疼养，那么长大了比亲生的更孝顺，是吧？有那儿女呢，确实是亲生的啊，也是辛辛苦苦养大，是吧？到大了，啊，啃老不孝，你到老了他不管你，啊，所以那亲生的还不如路人，啊，你说你养他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说这人生真的假有那么重要吗？啊，有时候真的没那么重要，是吧？哎，那么下面说说这个假糖尿病，什么叫假糖尿病？哎，假糖尿病啊，在现代医学当中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啊，叫应激性血糖增高综合症。哎，你听这病里边名里边又带个综合症啊，懂中医的朋友都明白，是吧？但凡带综合症，这都是把外国大夫造懵了啊。凡是带综合症的这几个字儿，这个疾病啊，西医都很难治疗啊，你都得求中医啊，什么更年期综合症，是不是啊？哎，这个颈椎病综合症啊，颈心综合症，颈肩综合症，是吧？帕金森那个综合症，哎，你看，啊，这都是中医的拿手好戏，啊，而相反呢，啊，好多外国医生把它叫啊世界医学难题，哈哈，啊，正所谓难者不会，啊，会者不难。那么，应激性血糖增高综合症它的表现什么呢？就比如这个人啊受了重大的思想打击啊，亲人离去悲伤啊，是吧？啊，或者是重大交通事故撞车了啊，大难不死啊，吓了够呛，或者受伤了住院了啊，还有包括什么地震啊，洪水啊，雪崩啊，啊，受到灾害过度惊吓，一检查，你包括雪山救人，那一救回来血糖特别高，你就能说这人搁雪山上雪崩下完了回来得糖尿病了？哎，不是，哎，是人受到了刺激，因为紧张，哎，导致血糖特别高，一种应激的表现啊，一种应激受到刺激后的一个过激的表现叫应激表现，是吧？你包括那什么心梗的脑梗的得完中风，哎呦，哎呀，你血糖高啊，你得糖尿病了吧？说我年年体检血糖都正常啊，是吧？我这次得脑梗是因为心脏房颤，但你血糖高的时候该吃药吃药，该打胰岛素打胰岛素，等到脑梗住院半个月回家了，是吧？人也从脑梗那个紧张啊恐惧啊啊偏瘫半身不遂的忧虑当中回来，没落后遗症，再检查低血糖了，是不是啊？你赶紧把降糖药胰岛素停掉啊，由减到停，后来血糖正常了啊，没有低血糖了，是吧？那有的人就不懂啊，说低血糖我也得吃降糖药，哈哈，我低血糖我也打胰岛素，是吧？我高血压都降到60、90了啊，我不能停加药，加药得坚持吃。你都低血压快休克了，你还坚持吃，是吧？这叫什么？是吧？这叫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不是啊？所以人要学知识，要讲科学啊，避免呢这个钻牛角尖啊。所以这给大家讲了假型糖尿病，此假非假以之假，乃是真假的假啊，就是人在应激条件下血糖增高啊，就那么一段时间啊，有的10天半个月，是吧？有的一两个月啊，最长的啊两三个月啊，等到你这种刺激当中缓解回来了，自然而然血糖也就正常了啊，你就不要长时间的用药用胰岛素，是吧？不然的话弄假成真啊，你给一个健康人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人啥病没有，